7108888 4007108888，留下最后的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8888 4007108888。 北京电台广播评议员火热征集中，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 定期承担广播节目评议任务。 详情咨询北京电台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有这样一些内容来和大家要说一下的。一个呢是说外地的一个案子啊，外地的一个案子呢，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比较新的情况，也可以称之为互联网加的一种应用吧。检察官出庭的时候呢，头上戴着耳麦摄像头，那互联网加让后援团实时支援啊。这样的一份报道出来之后呢，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么这样的做法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创新吗？这样的做法和我们普通公民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这是咱们今天一开始要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之后呢，咱们也说说，大家也都觉得现在越到年底啊，过节的气氛是越来越重了。那今年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出外旅游的好消息，一会儿到这个国家是可以免签了，那个国家呢这个签证的放宽，很多很多这样的消息。这样呢，很多人到国外旅游带来了很多自己的愉快的经历，可是出境旅游的第一步是要办证，那么到年底的时候啊，又迎来了这个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在这个高峰期间要办证，怎样才能避堵？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今天呢，咱们警法在线就来说说这样的两件事情。那咱们首先呢，就来说说刚才我跟大家说到的外地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加在法庭上的应用。这是22号浙江法制报的一份报道，说呢在12月18号上午，浙江永康市法院的刑事审判1号庭，一起案件呢，在这个市检察院有两位检察官是坐上了公诉席。跟以往不同的是，这两位检察官戴上了一种包含有耳麦摄像头和接收设备等单兵系统装备。同时，永康市检察院的信息指挥中心也是坐满了人，那相当于是有两个检察官是在法庭内之内。另外呢，还有后援团是在法庭之外，是永康市检察院信息指挥中心里面啊。那么就依靠专网专线的数据传输和 4G 互联网，庭审现场的画面声音实时传输到了检察院的信息指挥中心。也就是说，这里的人虽然没有出庭，却能像身处庭审现场一样观摩庭审全过程，并且和携带单兵系统装备的检察官实时对话、传输画面等等，在后方进行支援。依靠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后方不仅可以实时了解庭审的现场，庭审当中遇到突发情况还可以远程指挥、出示证据等等等等，实现对庭审现场的远程支援。据了解，对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来说啊，每一次庭审都会面临很多的变数，比如说被告人当庭翻供，或者是辩护人的证据突袭等等。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指挥系统，在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庭审的时候呢，后方的检察院信息指挥中心就可以实时了解庭审进程，并且根据庭审情况的变化对前方出庭检察官进行指挥应变。同时，检察院信息指挥中心的市政系统和法庭的多媒体市政系统连接，还可以在后方补充市政，这个出示证据的意思哈。那么永康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吕景俊说，我们要使司法化和信息化在深入融合中提升公平度，体现公正性，明确规范化。 哎，这样的一个报道呢，是在浙江法制报报道出来之后，其实是很小的一条，而且呢，这应该也是说它的报道角度哈，还是选了一个比较正面的报道角度。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消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措，却引发了法律圈内外的一场争论。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的郑成凯律师。郑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注意到您也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而且呢，您也在自己的这个自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哈。那么就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事情，嗯，我听到的最多的疑问就是，检察官可以这样做，那律师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互联网加？庭审上有两位律师，然后带着一套设备，在庭审之外再找一个云律师团帮他们一块出谋划策呢？ 首先我们讲，法庭一定是有它的古老保守而且传统的一些规则的。那么这些规则有的是纸面上的，包括我们讲一些回避原则，包括中国还没有纳入到纸面的法条上的呢直接言辞原则，这样的很多的规则组成的，而不是简简单单靠着互联网加就能够解决一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首先律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互联网加是不可以的，并且公诉人包括我们的审判人员也是不可以进行这种所谓的互联网加的。那我个人关注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作弊的角度讲，实际上这就是允许庭审作弊。那么我们要求公诉人的很多的要求，包括庭前的一些准备、庭审预案的一些整理，那么在互联网加这种所谓的这种信息化的方式之下都可以不用了。那么实际上对我们的公诉人的素质的培养也是非常有这种反面的作用，主持人。 嗯，那您认为从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规定来说，不但是公诉人不应该这么做，而且现在大家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提出的问题说，那是不是律师可以也这么做呀？法官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呀？您认为这都是不可以的？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说他践踏法律原则的话，那可能这个话是有点重了。因为我个人认为这种尝试实际上还是基于一种非常善良的初衷的，但是至少我认为这种所谓的互联网加的尝试是违背法律原则的，至少我们应该说它是错误的。 那如果从刚才各方面来讲，您认为检察官这一方面，第一呢，他刚才说到了，总体来说这是违反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另外也是对这个庭审其他几方的一个不公平，是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讲法律最基本的最古老的原则就是一个公平原则，那么我们绝大多数的所谓的法律原则都是从公平或者公正这样的一个原则衍生出来的，包括我们认为检察官如果对这个案件有利害关系的话，我们还可以要求他回避，但是如果他站在设备之后的话，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是哪个检察官哪个检察人员在发表他的意见，我们无从行使回避的权利。那么无从行使回避的权利之后，我们无法实现直接言辞，我们不知道这个话是谁说的，所以很多的原则其实都是源于所谓的公平公正这样的一个最基本最古老的原则，但是实际上这种行为是对这种原则的违背。 嗯，其实这样的一条消息引发圈内的关注哈，我并不意外。但是我在看到很多门户网站转载这条消息之后呢，议论量非常大，而且很多的这种评论明显的能看出来，它并不是法律圈内的人，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原则，他们都没有提到。并不是说只有法律圈内的人才会关心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在这儿也想问一下郑律师，您作为刑事案件的辩护人，代理了很多案子，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对普通公民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因为我们刑事辩护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任何一个善良的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无罪的人或者说无辜的人让他不要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刑事辩护律师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原则。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目前的公众这种民智的提升，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大家的权利意识在提升，大家对政府公权力限制的这种意识在提升，实际上也是我们法治进步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指标，主持人。 嗯，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觉得会直接影响到甚至每一个有可能站到法庭上的刚才您说到的善良公民的权利，是吗？ 当然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庭审是要通过公诉人和辩护人在这里针对证据来进行辩驳，打动我们的裁判者，也就是审判人员，来做出相应的公正的判决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确对谁说跟谁说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准备也都是无从准备的，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最基本的庭审制度的一个冲击。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谢谢您。好，再见。 好，再见。 嗯，那刚刚这样的一个消息哈，作为一个互联网加在庭审当中的实验，其实作为做实验的一方，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说到，他可能初衷是一种善良的初衷，但是这样善良的初衷在现实当中如果实施了，如果推广了，那他可能未必会带来一个良好的效果。这也是很多在改革，尤其是现在司法改革大潮当中哈，试图做出一些探索，试图做一些创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要注重的一个问题。好，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嘿嘿嘿。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咱们刚刚呢也说到哈，今天节目当中另外一个跟大家一起来说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临近年底出入境证件办理又到高峰了，那咱们普通人办证怎么样才能够避堵？那咱们节目现场呢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李丽警官，欢迎李丽警官再次到我们警法在线来做客。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刚刚呢我们也说到哈，到年底的时候，包括我觉得很明显周围的同事也好啊，朋友也好啊，甚至是邻居啊，也都是在积极策划着，哎，要出去利用这个元旦的假期，或者是已经考虑到春节的这个假期了，要赶紧该把这个证件办的就赶紧办了，要出去玩的都做好策划了，该订票也订了。咱们在一开始呢可能先问问李丽警官，是不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一到年底这个咱们这个办公大厅的人就开始往上涌了呢？ 啊，对呀，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全市基本上受理量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的一个情况。嗯，然后我们目前人员特点也比较集中，就是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好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因为可能面临到暑假要出寒假要出游。 嗯，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日呢，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也是为了方便咱们那个这个京籍和非京籍人员的证件申领，凡是在北京申领证件呢，基本上就是十个工作日，然后 二次迁住呢是7个工作日、 嗯、 就是全部都是一致化的这个工作日的时间，所以您可以按照我们那工作日呢提前筹划一下您的那个出行的计划，提前办理证件，然后同时提示您是要错峰，因为周六特别是周六好多孩子放假，可能前两天咱们北京这雾霾放假还分散了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是集中到周六来，家长带着孩子来办证、 嗯、 所以如果您平时周一到周五有时间的话，选择周一到周五也是比较不错的。 嗯，我想如果说是能够在屏幕上看到这个办理的集中量的话哈，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区县局它是属于就红点密布，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属于人流没有那么密集，能够是黄的甚至是绿的。那在这儿也想请李丽警官哎，大概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相对集中的，你像我能想到的，你像朝阳海淀肯定是特别、 哦、东城、 哦、东城也是特别集中的啊、 嗯、对 那相对来说比较而言人流量不是那么集中的会是在哪几个区县？ 嗯，可能就是在我们的郊区县吧，通州人现在也比较多了，就是像通州啊，然后昌平啊，顺义人 也比较多，大的居住区在的地方， 因为现在可能人流比较密集的，像昌平、像通州、像顺义、像大兴，都相对人比较多。嗯，城区基本上就是在他们的接待能力上就是基本相当吧。然后可能要再远一点，就像怀柔啊、密云、延庆这种大厅。周六也还相对还可以吧，相对还可以。 嗯，当然大家一听说哟，这我要办个证的话还得打出这个去一趟远郊区县的量来哈，他可能觉得那还不如在家门口排排队，没准儿就赶上哎这会儿人少了，可能确实也会存在着休息就是正常的这个人上班的时间哈，他可能人就少一点，然后大家休息的时候比如说是像时间上来说可能是中午的时间，或者呢是说休息日的时候人会很多，那要错开这个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密度就没有那么高。 对，他每天也有一个高峰的时段，比如上午就开门以后到10点多这是一个高峰的时段，下午就是2点多3点多这会儿是人比较多的，可能中午前后或者3点以后去大厅里边人就会相对少一些。 嗯，但是这些虽然是一个相对统计出来是一个比较有规律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如果说落实到每一个想去办证的人身上说哎呦那我要万一我这约的这一天赶上这就是人多了，那还挺麻烦的。我记得之前咱们出入境管理这边呢还推出了一个比较贴近更方便大家的一个措施，因为原来呢是说有一些证件是可以应该说是不去市局办，在家门口的这个分县局中办了，而我记得之前刚刚推出的一个措施呢就是家门口的派出所有的也能办了，好像还不是所有的派出所都能办，是吧？ 目前我们全市是开设了22家派出所、 嗯、 因为派出所这个也是一个新兴的一种模式，我们在探索把这个人流量就是把它分散之后，既方便申请人也方便我们科学的布置我们的警力，这个前期开展看来是很受群众欢迎，然后那个我们的就是包括前期的运行，包括我们这个办证然后发证的模式我们都在不断的调整，现在呢就是我们也在科学的去分析我们目前派出所的这种受理状况，它也是多少就是有多有少，可能人流比较集中的这个派出所。 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昨天我听我们新闻台的节目，好像还有听众跟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反映说在派出所就是看中家门口进了，可是怎么约也约不上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有这种情况了没有、 嗯、是就是因为它这个人流量比较多，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人员密集的派出所呢就是人流量就比较大，可是像一些就像石景山呀、啊、像丰台有一些派出所可能每天就是没有多少人，所以可能当时听众朋友也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有的地方是没有那么多人，实际上就是您可以在网上选择的时候他会提示您，您可以去各个区都看一下，如果是像丰台石景山也不是很远，也方便您就是就近申请，如果说您觉得这边人多的话，您可以在像其他地方再看一下再选一选，因为那块也会让您很快就办完，而且也不会堵车呀，也不会就是这个人集中的去申请长时间等候。 嗯是这样。然后 刚才您说到这个网上预约哈，在这儿我还觉得真的是有必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专门来说一下，这个网上预约一听上网，可能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觉得早都进入网络时代了，上网有什么的，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朋友对上网觉得还是一个心里面哈有点这个陌生感的，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网上预约去办证是必须要网上先预约吗？如果说是在网上预约，如果说是真的是没有怎么上过网的人去预约，那他会不会连门都在哪儿都找不着啊？ 因为我们那个网站就在咱们首都之窗那个就是政府平台的那个网站上，您只要输首都之窗进去就能可以看到。 嗯， 然后进去之后我们有一个出入境办事大厅， 嗯， 您就按照我们那个人员选择， 应该是在这个边栏上左侧边栏是吗？ 对，它专门是有一个栏，一个蓝色的一个小框， 嗯， 您点进去就行。 嗯， 然后点进去之后直接进到我们的大厅里边，特别明显的人员类别，您就一步一步按照我们的指引填一下您基本信息，基本上这个预约就完成了。完成之后我们会提示您在网上选这个办证的时间和办证的地点，很方便。然后如果说您要是不会的话，现场我们的大厅包括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也会帮您做这个预约。 啊，也就是说先必须在网上预约之后才 对 可以到现场去办。 对， 不是说你说我带着证件我直接冲过哪儿去了 吗？派出所目前是这样的，因为， 哦，派出所的预约是必须， 派出所是您要先预约了之后，然后您约好了，比如说我约的是海淀的某个派出所或者丰台某个派出所， 嗯， 然后您按照您约的那一天的日子您再拿着材料去办。 嗯， 因为是现在目前派出所也是我们也在摸索这个怎么科学合理的设置这个派出所这个受理工作， 嗯， 就是因为考虑到人员和场地的这个限制，所以就是我们也在科学的设定它这个目前的接待能力， 嗯， 如果说就是目前现在这种状况，我们也在结合目前的各个派出所的这种科学分布，我们也会加强现场的引导，还有我们网上的引导，然后以便于申请人能够更快的就近办理。 嗯， 这样如果说就是一下子全部都不经过预约到现场的话，可能我们的接待能力也会对申请人办证质量有一个影响，所以目前我们采取是这种方式，但是后面我们会就是进一步的科学去调整我们这种工作方式和模式，去更便于申请人就近办理。 嗯，那也就是说拿齐了自己的证件去出入境办这个证件的时候呢，如果你选择派出所去办，那必须是在网上先预约的。 对， 原因刚才您也说过了，好处也跟大家说了，时间和地点谁想办证谁来定啊。然后那如果说偶尔会出现像刚才咱们也听昨天我们那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有这个约没约上，在网上没约上的，那么其实在网上呢你是就近选了这个派出所，但并不是说你就不能选其他的派出所了。 对，那 也许有并不是太远的，路上也比较顺路的，也可以在网上就选其他的另外一家，是可以这样 的 来办这个事情 是 吧。 嗯，我们这个预约是没有不受您的户籍地啊或者暂住地限制的，您就是可以在网上选，您如果说特别着急的话，您也可以就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能约上的地方，您也可以去选择一下，方便您办理。 嗯， 而且我们的大厅就是这块，如果说就是我们大厅这块您如果现场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预约。 您说的这个大厅也既包括了这个市局然后分县局还有这个派出所，都是可以这么来办的是吗？都会有人帮忙吗？ 我们的那个就是有一个业务种类的区分， 嗯， 就是包括我们市局分县局和派出所是按照业务种类有不同的划分的。如果您就是符合我们市局的业务的话，就是您比如说您在家里边约不好，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可以帮您约。然后但是有一个提示的是什么呀，就是咱们非本市户籍居民他网上审核，因为他涉及到非本市户籍居民，他有一个人口啊社保啊一些相关信息的核查需要一个周期，可能现场就是您核完了之后还要等一个24小时或者48小时一个复核的一个时间，通过初审通过之后您再约时间和地点。 那也就是说得跑两趟。 就是您如果说在家里边不能约的话，您可以到现场来我们帮您，或者是我们有那个网上预约，我们有那个北京公安出入境的微博，还有我们的对外咨询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线帮助您。 嗯，那微博我还真用过， 嗯， 我当时也是办了一个业务，确实是不知道是从哪个地方离我近呢，或者是怎么办方便，在微博上我关注了之后呢，私信发过去，哎，我还想呢。等了一分钟没消息，我说那人家是不是下班了，当时应该是晚上6-7点了，结果没想到我出去倒了杯水回来之后，哎，给我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回复，我觉得哎这还挺好用的哈。那刚刚咱们说到在大厅来办理的时候，如果你不会预约，大厅的人会可以来帮你，有咱们的民警帮忙预约，但如果说是外地户籍的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证件的审核，所以可能会需要跑两趟哈。那之前我 不用跑两趟，就是您在家约好了之后，约完时间地点你再过来就省得， 就是他自己能在 在家约的这种情况下是一趟就解决了，如果自己不会约的话，那可能会存在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是吧？ 嗯，我们也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电话，咨询电话，还有我们的那个微博，也都可以帮助他。 嗯，其实咨询清楚了自己在家办，那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那么关于这个材料的一个简化，也是最近刚才一开始您也说了，现在咱们这个大厅在办的时候，材料日期上这个缩短了，材料是不是也是可以比以前交的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稍微少了一些呢？ 啊，目前就是北京户籍居民的话，您就是携带身份证， 嗯， 就是基本的材料，您不用带户口本了， 嗯， 带身份证过来就可以。我们也是为了尽量就简化这个咱们居民提供的这种材料。 确实，以前老有人问说，就带了身份证还要户口本干什么呀？难道有一个不能证明我是谁吗？有这人这种问题。那现在是带 身份证，北京户籍居民的 话， 对，您要办证的话，只提交身份证就行。 嗯，就是北京户籍居民。 对对， 嗯。 然后对于这个就是材料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正在就是也是在整理我们目前的根据相关部门的政策，我们也是在进一步在进行调整，可能近期还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在推出，到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宣传和告知。 嗯，我也希望到时候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跟大家来说这些一些便民的新的一些措施。那最后咱们再关注一下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就是关于迁住时间缩短的问题，这个好像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那现在呢，因为又到了一个办证高峰了嘛，很多朋友有的时候确实工作很忙，他会说我得把这个时间算清楚了。那在这儿呢，还是请李丽警官再跟大家明确一下这个关于时间缩短，比方说是去这个境外的头一次办护照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去什么讲港澳台这样出境的这样的一些证件，它这个时间是有一些变化吗？具体是几天？ 啊，这工作日这个事儿之前就是我们已经一直在实行的，就是说这个您如果是首次办护照或者是办理出入境证件的话，是十个工作日，就是 十 般都是十个工作日， 那基本就是两周的时间。 对，然后如果说您要是办再次迁住的话，是七个工作日。 嗯， 对， 一周多一点点。 对，如果说您是北京户籍居民，然后持有北京签发的这个港澳通行证或者是赴台通行证的话，在北京的那个出境大厅，就是除了这种报备人员，一些特殊的人员，就是当天就可以就是取到您的再次迁住了。 嗯，那这样大家要是有什么急事的话呢，就赶紧算一下，这个时间。尽量在这个时间之前把这个证件踏踏实实的办了，这样再做其他的一些准备也会心里更踏实一些，是吧？好，非常感谢李丽警官。那咱们朋友们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呢，在这儿也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高婷，稍后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明天我们再会了。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揭晓，63位候选人谁将获得北京榜样称号，颁奖典礼即将举行，详情请关注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共同期待。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速度其实慢，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速度其实慢，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 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